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Blacha Podcast， 我是思成。国门政府就在11月6号提成了一份大马史上最高开销，总额达到3225亿令吉的财政预算案，所以很多民众都关注这一份预算案到底有没有让自己受惠。其实啊，这一份预算案除了是要将大马从冠病疫情所造成的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以及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给普罗大众之外，这一份预算案更关乎了首相穆尤丁的政权到底稳不稳。所以 Blacha Podcast 就趁着国会在开会期间和公正党丹中马令国会议员郑立康做了一个访问，听听看他怎样看待这一份庞大预算案，就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吧。 今天我们就想谈那个财政预算案。我们都知道财政预算案是有分所谓的行政开销跟发展开销，然后我们这一次财政预算也多了一个冠病基金，就口语方。这样你可以解释一下大概所谓的发展开销是用在哪里，行政开销又用在哪里？ 哦，其实是这样，行政开销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OPEX 啊，Operating Expenditure， 就是它会主要是花在固定的开销，比如说公务员的薪水啊，还有一些固定的支出啦，那个是行政开销咯。然后发展开销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说把那个钱花在这里，然后过后会有可以回，就是有回酬的。比如说我们有新的 project， 我们发展一些比如说大的project 啊，一些 mega project 啊，我们是投钱进去，但是我们是有希望说可以从这个 project 啊，可以拿到回酬的，就是可能10年、20年啊，给我们这个交通便利啊，或等等啊，所以那种是发展开销咯。就是不是固定的 overhead 啊，那种就是发展开销。行政开销就是固定的 overhead， 然后请人的薪水、office 啊，那等等啊。那些开销了。所以这次有一个叫做COVID 基金啊，大概170到200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啦。这样里面包含什么呢？这个 COVID 的基金里面是包含说所有应付疫情所需要的一些 expenditure 啊，一些开销。比如说我们给 frontliner 一些补贴。或者我们给那个一些企业补津贴那一种都是在这个 COVID 的基金里面。 这样我想请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部门它其实也是有分，就行政开销跟发展开销。这样所谓的一些可能一些华人新村就想要申请的一些维修费用啊，或者是那种小型基础，它其实是在部门的行政开销里面，还是在部门的发展开销里面？ 哦，这些全部都是在部门的发展开销。所以比如说你有一个你想建一个礼堂或者你想就是维修一下这个购区等等，这些都全部都在部门的发展开销。然后这个新村呢，当然是在这个房屋地方部啊。 OK， 这样明白。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整个预算案从上个星期一到现在已经辩论8天，也是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从整个预算案就是过程中，从在野党的角度来看，你发现整个预算案出现了什么不妥当，然后又有什么方面是值得称赞政府的？ 其实是有的，就是我先讲几个比较我们可以称赞的了哈。首先有一个政府是有给了这个2000多万，是给我们的这个妇女部，然后去成立就是社区援助中心，然后主要是为一些家暴的这个受害者提供这个援助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看到政府有在同时间就是说帮助这个企业哦，去把这个减少对外劳的依赖，所以他会有给这个津贴68%的薪金津贴所以如果你就是请本地的，他会有这个薪金津贴6个月。当然我们是觉得不够啦，你要整个工业你要转型哦，还是你要去减少对外劳的依赖哦，你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然后投入的资金也不够，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啦。然后当然了，另外一个是他们是减税这个 income tax 哦， 个人的啦，他减一巴仙，这样减一巴仙就对当然对我们来讲他可能真的是没有帮到很大的群体，因为我们给 income tax 的只是大概 15% 而已，但是你至少是帮助到一些人，他能够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啦。那个是这几点是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啦。当然还有成立那一个特别的 COVID 的这个基金。不好的地方就太多了，老实说。首先觉得这一个是一个我觉得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财政预算案啦。为什么讲自欺欺人呢？因为他给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jection 哦，就是一个推算。从这个2021年的整个经济成长率到这个2021年的这个收入等等，我们都看到是过度乐观的一个推算哦。我举一个例子，当然今年我们不用讲了，今年是负成长率的，那肯定的，只是大概是可能在介于 4.5 到 5% 左右。明年呢，他说我们的成长率可以到 6.5 到 7.5%， 我们是很怀疑啦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哦，还没有到头啊。就是它还在发展着，然后我们也甚至说不知道会不会有第四波，所以我们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预算啊，一个推算啊，6.5 到 7.5 的经济成长率是太过乐观了。我们拿中国作为例子哦，中国已经就是疫情后了，算是疫情后，算是经济全面开放，但是它的这个工厂还是开了 90% 复工了。90% 复工哦，不代表说你可以拿回 90% 的订单，它只是复工罢了。花了这段时间哦，你只是 90% 工厂复工了，所以我看不到马来西亚有什么这样的底气啊，去说我们有可以到 6.5 到 7.5% 的经济成长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对于这个明年的收入的预算哦，我觉得是自欺欺人啊，不是过于乐观啊，是自欺欺人。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呢、哦，它是有预估说我们税收的这个收入的。我拿两个作为例子，一个是公司税，一个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来讲哦，2019年我们收到的是387亿啊。今年当然会少了、哦、今年他们收到奖是350，但是明年哦，政府预算我们可以收到424亿哦，就是比这个个人所得税比2019年哦多出37亿出来。我们很奇怪啦，因为我们也不用是经济学家嘛，我们是讲每个人都知道现在大部分人的收入是减少的。either 的减少 either 甚至是你被裁员的话你是完全没有收入的。那明年怎样是可以突然间达到这个这么高的一个这个税收呢？你达到这么高的税收代表说你的人民是有跟比2019年更多的收入哦。再加上我们政府没有加税而且还减税，那个income tax才减1%。你又减税，然后人民的收入又减少，所以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为什么2021年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哦的税收可以多过2019年。然后公司税也是一样，公司税是2019年有637亿啦，然后2021年他们预算646亿，比2019年多9亿。我们看到的嘛，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它在发生的时候，整个工业倒闭的倒闭啊，尤其是那种 SME， 然后这个跟旅游业啊、航空业有关系的酒店业，这些全部都受到很大的打击，肯定没有钱赚，没有钱赚是不可能给税的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部长也讲了嘛，在从三月到九月哦，这六个月里面哦，中小型企业关闭了、倒闭了30000多间。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呢、啊，我们根本看不到哦，2021年的企业税可以收到比2019年更高的任何迹象，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吹出来的一个数据啦。 这你会不会觉得政府的有这一笔的预算，它是放在说明年政府在首个季度就可以拿到疫苗过后，然后 就大家就开始有疫苗，然后整个经济就可以恢复到就是2019年那样经济蓬勃的情况下，所以他就有了这个 projection。 你会不会觉得政府是有这个假设？ 我觉得肯定他必须要这样假设，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假设的话，这些数据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嘛。但是我觉得还是过于乐观。就算你明年年头拿到疫苗，然后你要注射这个疫苗给我们，你要真的有效，你要至少注射 70% 的人口。你拿到疫苗，你要注射 70% 的人口哦，那个至少你要2年的时间。所以它不可能是好像你年头拿到疫苗，然后你的经济就开始起飞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只是一个我们讲啊 creative accounting 啊，那只是把那个预算推到最高啊，然后它就有可以就是让这个人民觉得哎，明年的情势一片大好啊。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情势大好，只是说现在问题是哦，我们。要这通过这个财政预算案，我们是希望通过一个真正实际的，就是我们讲贴地的一个财政预算案嘛。因为不然如果是根据这样的我们讲这样的自欺欺人的这个数据啦，可能到明年不用到前半年你就没有钱了，你要重新提成另外一个附加预算案。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财政预算案没有意义啊。 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所出了所谓的一些数据是很不切实际，当然中间有包括有很多个争议性的拨款，你可以提一下哪一个是你们比较关注的吗？ 当然除了这些不切实际啊、自欺欺人的数据之外呢，还有当然我们是觉得还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他把那个钱哦用在错误的这个错误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本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怎样帮助我们从疫情恢复的一个预算案，但是他却把钱大概我先拿两个例子咯，大概是一个是 JASA 一个是 BEKT 哦，这个就是把那个大概1亿的钱哦就是丢给 JASA 跟 BEKT， 两个是根本是以政治就是为了巩固这个国盟政治利益而设立的一个团体，这两个团体，一个 JASA 是基本上就是国盟，它不是政府哦，它是执政党的一个这个喉舌啊，宣传喉舌，它把8000多万的这个预算哦拨去给这个 JASA， 而且我也是很惊讶，是因为以前 JASA 也是在国政的时期。也是2000多万、3000万嘛了，这是8550万，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860万拨给这个叫做 PEKT Bergerak 什么 Community Tempatan 啊，类似是这样的。做么呢？这个800多万的拨款呢，是要拨给这个房屋地方部，让他在3个。州属，就是由反对党执政的州属，雪兰莪、槟城跟这个圣美兰，这3个州属拨给他们去委任中央的县市议员。我们讲为什么要委任中央的县市议员呢？因为县市议员本来就是州政府的权限嘛，那州政府有自己的这个县市议员，其他的州都是一样。但是为什么这3个反对党的州，他们要委任中央的县市议员去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讲国盟自己拿他们的钱去委任这些人，然后让他们做同样的事情来跟我们的人竞争，那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是拿国家的钱860万，每一个这个中央的县市议员 BKD 将会拿到2000块月薪，然后一年有10000块这个拨款。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啦。这个是第二点了，我们反对的，就是他把钱花在这个巩固自己政治势力的工具上面。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觉得这次这个预算案的钱呢，他基本上是没有花在刀口上，就是他不是花在真正有需要的人的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财政预算案呢，他有拨款，他有给这个特别拨款，就是津贴啦，公务员600块，退休公务员300块。公务员真的是我们需要帮助的群体吗？ 我讲的不是 frontliner 我们应该帮忙前线人员，因为什么？他们付出的时间更多，他们的这个风险染上疫情的这个风险更高，所以我们应该是津贴他们。但是我说一般的公务员，大部分的公务员不是前线人员嘛？为什么大部分公务员会拿到就是公务员拿600块，退休公务员拿300块呢？第一，他们的工作没有丢失；第二，他们的这个收入没有减少，所以我看不到为什么要把这个钱给他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是什么？真正需要帮助的是第一，没有工作的人，第二本来有工作但是过后失去工作，或者被减薪或者被停职的人，包括很多航空业裁员、酒店业裁员、工厂倒闭导致他们没有工作等等，这些群体才是最需要帮助的。所以我觉得那个钱是没有花在对的地方，而是把这个钱当成是一个又是另外一种巩固政治实力的一个做法，而不是真正去真的让这个国家从疫情中走回出来。 那你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案是一个大选的预算案吗？ 看得出它是有这样的这个动机吧，但是会不会大选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其实疫情严重哦，也对这个国门带来很大的打击啊，尤其是国门政府的那个公信力啊。当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是夺权过后哦，他们虽然是没有这个所谓的 legitimacy 啊，他没有那个合理性，但是因为处理疫情方面还做得不错，所以得到一些好评。但是后期呢这个疫情开始失控啊，也让他们有很多得到很多批评，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要在这个时间点进行这个大选。 我们都知道在每年的提成财政预算案财政部除了那一份很厚的各个部门和那个国家的一些项目的发展的那本预算书，我们也知道财政部也会提成一个经济展望报告书，然后我本身是有去看了一些，然后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也是有点出这一份经济展望书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其实没有规划出国家在接下去一年要怎样去发展，那就很那种发展的目标没有很明确的写在那本书里面，然后不像之前西门执政的时候前财政部长林冠英还有明确的就是主要去打专注在哪个方向，所以你觉得这个情况反映了一个什么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哦，它反映了第一，这个政府国盟政府是没有信心的，然后第二它没有方向，因为它一直都是在处理着我们讲它每一天都有处理的这个政治的课题啊，它不是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它每一天都在处理着这个政治的课题，导致他们没有这个时间或者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把那个心力放在这个管理国家上面，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合理性啊，那个合法性啊，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压力啦，所以他们也不敢放开大展拳脚去做。我觉得这一次国门政府哦，他错失了一个良机啊，就是发展，就是我们改变这个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良机，就是把它从我们过度依赖外劳的一个工业的情况哦提升到另外一个比较依赖科技呀那一种工业。我举一个例子哦，其实整个中国的那一个网购啊还有这个物流业基本上是在那个他们的 SARS 过后哦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基本上那个疫情改变了这个人们的这个经济的行为啊。其实马来西亚也应该趁这个机会哦去帮助我们的企业转型，帮助我们的人们去改变这个消费模式、消费的这个行为。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些资助或者提供比较明确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已经错失了那一个良机。 我们还是看到，如果我们比较起外国了，人家的都是用手机在支付啊，什么东西都是用这个人面识别啊等等。那我们到现在，我们没有因为疫情而改变这个消费的模式跟行为，政府也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包括在这个教育方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门政府一个最大的一个败笔。 在结束了二读各议员的辩论过后，部门接下去会开始总结，然后11月26号将会是表决。过去几天都有不同的媒体就援引一些专家的谈话，就是说如果财政预算案不通过，政府将倒将关各政府的各机构将关门，然后公务员无法领薪。但你觉得对于这一种舆论，你有什么看法？然后公务员是真的没有办法领薪水呢，还是政府部门一定要关门？ 其实我是觉得在谈这个之前，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制度哦。很多人他错误把我们国家看成好像美国那样，因为美国有试过 government shutdown， 然后真的是公务员没有薪水。但是马来西亚不一样，因为美国走的是共和制、总统制，然后他的总统是行政，就是代表行政的，他基本上就是另外选出来的，然后他又有这个上下议院哦，所以他们的三权分立是互相监督，是非常严谨的。马来西亚走的是内阁制，我们是跟Westminster， 所以我们的首相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政首相他的内阁基本上都是从国会挑选出来的，就是国会谁得到这个国会的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就可以当首相，所以这一个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重叠性在这里。然后会不会导致这个 government shutdown 呢？基本上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国会就算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财政预算案不通过的话啦，财政预算案不通过意味着这个政府倒闭，首相要下台。那首相当然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就下台，然后就交给最高元首去选一个新的首相。第二呢，就是他下台，但是他同时要求解散国会，然后解散国会的决定权是在最高元首的手上，所以他有这个两个选择。但是当然解散国会是就解散国会就必须要大选了，但是如果不解散的话，最高元首会选一个新的领导人嘛，就是首相嘛，而那个新首相还有时间去提成另外一份财政预算案，或者他可以提成一个特别的 special budget， 只是给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公务员出薪水，然后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去提成一个新的财政预算案，或者就是通过这一个财政预算案做出一些修改，然后过后呢就把这个财政预算再次提成在国会通过了过后，明年第一季度的这个国会就是三月或者四月我们重新提成一个所谓的附加预算案，基本上就是新的财政预算案。 所以 它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是可以让我们就是我们的国家还是照常运作。 所以你觉得这种是企图要制造一种危机感，对不对？ 肯定我们甚至说可以说是一个威胁他可以通过这个让很多不知情的民众觉得紧张，然后他也在威胁着我们这个国会议员其实如果真的是这一个财政预算案不通过，然后不能够什么有公务员发薪水那些等等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需要在国会提成财政预算案，然后就还要表决？因为如果是不能够被否决的话，这样你就不需要表决了嘛，你一定要过的嘛，对不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这个国门政府利用很多人对这个民主的一个比较缺乏的知识就去尝试去混淆视听。所以我觉得就是民众不需要担心这一点 了。 我们有很多方法，就是任何方法都可以让这个公务员照样有薪水出，然后国家照常运作。 这样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在西敏式制度下，一个预算就等于说代表一个政府的政权的合法，可以等同于一个政府的合法性。这样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关注这个预算会不会过，过了会讲，不过会讲。但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觉得穆尤丁政府目前存在的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不过财政预算过不过，还是有其他？ 我觉得穆尤丁政府现在基本上是四面楚歌了啊。当然他面对是一个历史上最强大的反对党， 反对阵营。 嗯，反对阵营，对。然后同时他又面对他们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联盟里面最大党的施压。所以我觉得他是四面楚歌，但是同时呢，我们现在变成好像三国演义一样就不是两个阵营了，不是两线，基本上好像三国演义。巫统国政是一派，穆希丁是一派，西蒙这里是一派，当然中间还有一些可能每个人都要争取的人。所以巫统最大的这个谈判筹码呢，就是他可以击败这个defeat 这个财政预算案，就是让他不通过。然后我们呢，我们作为反对阵营呢，我们的谈判筹码不是可以就不是可以让这个财政预算案不通过，我们的谈判筹码恰恰是我们可以让财政预算案通过。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穆尤丁政府能够符合我们，就是修改一些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的一些方案啊，我们可以帮助他通过这个财政预算案。然后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巫统将会失去他最大的谈判筹码，就是不要让这个财政预算案通过。当然穆尤丁他也是在看，第一他不相信巫统，就算巫统口头上讲他愿意通过这个财政预算案，他也不会相信 100% 相信，因为只要巫统有几个人跑掉，他就倒台了，所以他也同时要跟我们这里谈判。所以穆尤丁最大的谈判筹码反而是解散国会，解散国会然后重新选举，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底下没有人要，但是如果他到了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这样做。当然最后决定权不是在他手上啦，最后决定权是在最高元首手上，只是说他可以去启动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三国演义每个人有自己的谈判筹码，所以我是觉得在26号之前哦，都还会有很多变数。 嗯，好，可以，这样谢谢你。OK，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